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播出的三 D 换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香港的一位创业者，但是他的身份呢跟咱们两个其实挺像的，所谓的港漂哈，现在这个词其实用也挺烂的但是这确实我们就是在大陆出生长大受教育，那来香港之后有的是以学生的身份先过来，盛伟是以工作的身份过来香港，那么我们选择的这个职业道路可以说是很不一样。有的人是想像我们选择是在现在的机构里面做主持人，有的人就选择了另外一条，就是完全是自己创业，自主创业，自己开拓一番事业的这么一条路。那今天为什么会请到一峰？他现在在香港是在经营着一家公关公司，这个行业呢可以说跟咱们做媒体可能有的时候是比较相近的，是吧？ 是， 也会很多的这个时候呢也会遇到跟公关公司打交道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一峰要不然自我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我叫一峰。那我是2005年的时候来到香港读研究生，然后读完研究生以后之后就留在香港工作了，然后工作几年之后就决定自己出来开一家公关公司。那现在就是一直在经营自己这家公关公司。 经营了多少年现在？ 2010年成立的，到现在4年多。 四年多， 对， 越来越好了吧？ 今年好很多， 是吧？ 其实第一年的时候根本就不太上道，你知道吗？ 哎，为什么请一峰今天过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哈？也是因为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就是说跟大学生创业有关。因为前些天呢看到教育部他们发了一个通知，就说呢这个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就是鼓励大家呀可以弹性的学制，就你上着学上学，你说休学我去创业开个店什么的，这个学校是鼓励的，这放在中国也是头一回。这可能一来说明现在工作的确不好找， 因为2015年它整个的这个大学生毕业的这种人数啊达到 749万， 947万， 947万， 这个数字非常大，而且这样的话是历史上应该是最高的。所以呢他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就业很难了，那也就想办法去疏导这一部分的这个渠道吧。 好，这个是可能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工作不太好找，所以鼓励大家在上学期间就可以去你看什么比尔盖茨啊什么乔布斯啊，其实大学都没念 完， 你发现哎这个文凭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干脆就去创业吧，这个可能也能缓解一部分的所谓的就业压力，是吧？先我们说这个新闻，一峰你看到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哎，自己要是生在现在这个年代可能就是上道的时间会更加早一些？ 如果我个人我觉得挺不鼓励大学生休学去创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说如果你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去创业的话，那你这素质也创不了业 这也是实话。 对，然后而且创业这个东西我自己大学毕业了5-6年我去创业我都觉得很难。就是你跟人打交道，然后你处理这么复杂的事物，就是你跟打工不一样。就是你要全盘去处理你的这个创业的这个公司的时候，和你打工的心态也不一样。而且你如果有些人像比尔盖茨说他辍学出来就成立了这个微软了，但是比尔盖茨这样的人也是万中之一，对吧？你如果没有这个， 他首先是考进的是哈佛， 哎，对，然后这就好像每个班都有一个同学也不看书也不做作业还能考全班前三名，但那个人不是你，对吧？所以我觉得不能拿他们来做比较，拿他们来做比较的话我觉得会栽挺大跟头的。就是你要清楚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你还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先让你自己具备这个能力你再去创业。 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就是说工作了5-6年最后想到自己出来创业？ 首先我工作的过程里呢我是有选择性的，然后我去了一家大公司，也去过一家小公司，然后我就比较了之后我就发现我对我的性格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自由自在的人，不太喜欢早上10点钟进去然后晚上5点钟出来，这样我会觉得很压抑在那个环境里。所以当时因为在我第一份工作有一定的机缘，就是有一些客户然后有些同事他们也出来创业，那我就跟他们一起合伙一起来做这家公司。就是我其实是在有客户的前提下 然后才出来创业， 有一定的积累了，是吧？ 对，我不是那种，我不是那种就是什么 单枪匹马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出来闯。 对，而且客源很重要。如果你什么都没有，说你出来创业的话，你前期你消耗不起，因为我不是那种有人给我1000万风投，然后我可以慢慢耗着那种，对吧？像我们这种行业，不会有人给我们什么投资，然后我自己本身。在香港大家也知道你挣那点钱几乎就花了的，不太会有什么积蓄，所以你必须保证你会有收入的状态下你才会出来创业。 就是你也不是那种所谓的裸辞。 我不是裸辞， 一边这边做着工作，然后另外一边是开始积累第二份事业。 对，我不太，就是我会觉得，就包括大学生，我为什么不鼓励他们休学创业，就是说你无论休学还是毕业，你其实你一毕业出来，你第一件事情应该是找一份工作养活你自己，而不是说去创业。 万一他是个二代呢？他不愁、 二代我们就不讨论了。二代他爹1000万给他买辆豪车，咱们都不在一个层次上，就不讨论这个，我们就讨论最普通的人。你说你出来，你不能够养活你自己之余，你还要让你的家人承担很大的风险，因为创业70%的公司都90%吧都得倒了，所以其实这个风险不是你自己在承担。你的钱哪来，你的资金哪来，其实你的家人什么全在帮你承担。我觉得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做这么冒险的一件事情。 哎呦，这个一上来就给有志创业的大学生们可能就是泼了一盆冷水了。 其实我刚才也想接着泼冷水，原因是什么呢？其实 你们都是过来人。 一峰说的有几点特别对啊。首先大学生他直接选择创业的话，他这个连一份工都没有做好，就一个这个职位上的事情任务都没有完成的话，他不可能知道全盘应该怎么来去处理。 还不会做事呢，怎么领导别人做事？ 对，因为 CEO 的话相当于是你即使这一个盘，比如这一块我不懂，不是特别精通，但是我要知道这个链条怎么来运转。你现在连一个都不知道怎么运转的话，怎么可能把这个链条穿起来呢？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个事情。再就是你，咱们先抛出刚才说那个二代的问题，还有就你一些人，他最早要有一个创业的资金。你租房子怎么办？你很多创业的人在北京其实会住到那种就是特别平房，特别惨。 对， 他们几个人在那创业，那他们就会发现我没有钱，那就借钱。借钱之后怎么还？对吧？你就相当于真的出现很多人就是把这个钱砸进去了，那就比如说后来就信用卡还不上了，而父母就又帮你搭 擦屁股， 就很多这样的事情。 哎，但是我上个礼拜我在珠海参加了一个 TED 的一个活动，他们就弄了一个演讲，我就发现呢，就跟我同台我们做分享的几个嘉宾，一共是7个人，有3个都是创业者。我以为哈都是像这种工作了几年，看上去非常年轻，都是80后。但是其中一个创业者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多大？他说他93年的。我说93年，我当场我就目瞪口呆。我说你工作了多少年你来创业？他说没有，我刚毕业。但是他做一个什么项目吧，他做一个在广州经营一个青年空间，就可能跟他大学里的时候玩的那事情很相像。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个，就这个怎么养活自己？他就暂时呢，他说我们是卖咖啡嘛，就好像北京也有类似什么车库咖啡之类的，是吧？他说我们就卖咖啡，就是暂时这个长租也不是特别贵，就是卖咖啡，我目前是有一些的收入，而且因为我没有这个营运的那些员工的那些费用，因为都是义工。就看上去他这个事儿吧，他也是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他就是自己出来弄这么一个项目。我感觉这个90后，你是完全感觉不到他会比你小这么多，就是非常成熟。我想可能有些大学生他确实经过4年的大学的这个生活，他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的阅历，是之前做过很多项目啊。我也记得我上年上大学的时候，有的人是外联部的那些，发现外联部的人都比较会来 事 儿，对，会来事儿。可能有一些人还是这个适合去创业。我看上去那天我们分享那个他口才也非常好，就讲得非常清醒，他脑子。后来我就问他们几个，我说你们创业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我说是不是跟政府打交道之类的？因为我记得那个小孩他讲过一个事儿，他说当时我们是同时在卖咖啡，一边的还在经营着那个什么拍接一些活，就比如说帮人拍一些视频啊，小短片，做一些设计类的，他可能那方面的触觉特别好。他说当时我们是看到一个创意非常棒，结果就拿到学校去审，因为他们在大学区里面具体运作我不是特别清楚啊。就他也讲了一个事例，我拿到老师给这个老师看，老师说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让我的上级知道他觉得有问题，那你说到最后到底这算谁的问题？我说哦，这可能说明就现在代际之间或者跟行政之间，学生跟老师之间还是会有一些沟通上面或者磨合方面，就是大家因为你的出发点不同嘛，他们可能是怕担责任，我说可能是这些打交道层面会遇到问题，我以为会是这些，以此类推哈，就说跟政府啊什么的。他说完全不是，他说最怕的就是说我养了这么多员工，可是我的账上快没钱了，这时候怎么办？而且确实可能中间有的人他们是自己开实体店的什么的，确实是也是有前期一些投资在里 面。你这样的例子呢，我觉得其实像很多大学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我认识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里面有的一些比如师弟，他已经在大学大二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第一桶金，他有50万了，他为什么 会？他有原始积累。 对，他原始积累怎么积累的？可能他就是做某一个产品的代理，学校的校园代理，或者说他哪怕他做一些，比如学校很多学生他需要这个买饭，他都说买一份饭之后呢，他固定一帮人给那群人买饭，那他每个人就收一块 钱。就是他上大学的时候就特别 有 头脑， 对，经头脑已经开始形成了，所以他有那个自信。 这可能还是分人是吧？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就什么人一定适合，什么人一定不适合，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也必须在你迈出创业第一步的时候，也要掂量清楚这个到底是不是最适合自己的一条路哈。尤其是作为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全职工作的话，那还有很多的方方面面关于创业的话题。因为我最近发现，你看我就出席这么，我很少去有活动请我之类的，然后这个活动7个人就一半都差不多都是创业的。我说这个创业的气氛到底得有多浓，尤其是在内地，你看动不动就是说要开发个 APP 啊是吧，又拉到多少钱风投，咱们自己团队的小伙伴都好几个出去创业了。咱们 U-Radio 的主持人像加菲仲，他就开发他的那个跟音乐相关的一个产品，你像小磊是吧，咱们之前也还在一起做节目，这也回北京去创业 了，这很快啊，就 很快。当然这都是跟他们原始的这个积累是相关的，就是比如说我以前是做 NGO 的，我做国际的这个组织的，我也有一定的经验和资源的积累，那我可以选择相关就是对我自己发展更好的这样一条路。但是说句实在话，是不是说每个人他都能够去创业？创业到底有没有现在大家似乎看到的那么的简单呢？我们等会儿也连线了今天在北京的几位嘉宾，都有着丰富的要不然就是风投看过很多很多的案子，要不然就是自己甚至有些失败的经验哈。等一下听他们继续来分享。三联话新闻稍后继续。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香港的一位创业者，他来自大陆，他在香港经营着一家公安公司，他叫邢一峰，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峰。 好，刚才说到这个创业的话题，可能有的人适合，有的人他也并不完全适合。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找来了几位 采访一些人啊，他们包括 要不然成功，要不然失败。 是没错，他们包括抽咖啡的一些负责人，也包括在抽咖啡里面一些所谓的创业团队里面的一个小伙伴，他的一种现场的观察，还有一些创投公司 CEO 他们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去选择项目，也做了一个分析嘛。 好，我们首先来听到的这位是车库咖啡的一个负责人，要不然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车库咖啡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之前去过车库咖啡哈，在里面其实 在北京 中关村一条创业大街上，这个创业大街上呢，可能你会觉得进去看就是一个咖啡馆，但是他之前呢，他是由一个快捷酒店来改造的。之前呢，他觉得很多创业者都是在那刚才我说那种平房里面待着，就很辛苦啊。他就想把这些人聚到一块儿，也许会有一些新的能量的发挥，还有就他们可能更方便的沟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呢，你可能就跟流动办公一样， 一面呢是做项目的人，一面是投资人。那你可以在这儿自由的工作，并且可以喝咖啡啊，或者交谈。当然也有一些固定的公司，就是我就相当于买这个卡座了，就是这一个月我都在这待着。但 就是它是一个平台， 对， 有投资者也有创业者， 但它是面对面的平台，它不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平台。 好，我最初知道是因为这个卢伟，就是网信办的主任，他去美国演讲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车库咖啡，也讲到中国创业气氛非常浓厚。那也可见哈，他也是在中国，在北京非常指标性的一个一个形态吧，应该说。那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车库咖啡的现在的负责人金子森先生的他的一个观察。 那现在目前来看，很多微小企业在孵化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的遇到的一些困难点是在于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点特别好问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呢，我们车库平台在打造这种微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关注这个初创创业团队来讲，当时初衷就是几个因素。这个因素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从整体的综合的成本来降低他们的这种负担，就第一个综合成本，包括比如说创业的这种场租设备包括等等的运营费用这就是综合成本。我们要，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直接的最直接的这种成本，我们要把它降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讲对于创业团队它的对于团队的组建以及人才早期的合伙人搭班机制，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瓶颈。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讲它不是通过一个招聘或者一个很好的薪酬能找到的，有的时候需要志同道合，需要很多我们说物质以外钱以外的这种化学反应。那这点实际上是对于传统的来讲比较难的一点，也是一个瓶颈。只有找到合适的人，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大家相互理念一致，可能能使这件事情即使在后面困难重重或者遇到一些很大的波折，也能够不断的相互彼此的包容信任并且这种能力互补坚持下去我们讲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谈到的创业团队确实从这个投融资角度来讲，他们是非常迫切的，确实迫切。我们的理念是这样，他们不用过早的过度的忧虑这些，但是确实这是他们的一个迫切点，就是我们的产品一旦有个 demo 或者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产品研发出来之后，怎么能够找到投资人，能够将我的这个产品或者商业理念商业模式能够不断的持续下去，投资平台，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迫切的。但是我们讲还有这个第四点，这也是车库咖啡我们不断在打造在营造的一个氛围，就是我们讲到的你的创业者的一个聚合平台，我们讲的叫做社区化圈子。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创业者他不是孤立的，他在最难的时期，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包括我们人之本性，亲情、友情、爱情，它都是一个叫氛围，一个圈子。那么对于创业者来讲依然如此，他们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个人坎坷、情感问题，遇到的商业上的问题、困惑，以及这种人生的这种坚持性的时候，他需要这个圈子能够给予他的一些反馈，给予他一些经验的分享，给予他们一些我们讲的最重要的核心本质是精神上的鼓励，能够让他在创业很艰难的过程中依然能够坚持下去，并且给予他们信心，给他们不断的原动力。所以我们讲创业者少有这种四个痛点我们讲我们平台搭建的时候也是围绕这四个点再去打做搭建。 刚才提到了一些方面的能力哈，一个团队的能力，包括一些是否他们的想法能够这个落地哈，能够着地，他要包括他的变现能力还有一些团队的执行能力我就看到其实现在很多创业者他是出于一种想法来去创业，比如他有刚才提到很多 idea 之后呢，他想去通过这个 idea 来拿到一些所谓的投融资之后呢，再去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可能更多人倾向于一种想法来去变现，很多就是执行方面会变弱。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些创业团队或者一些所谓孵化的微小企业他们面临的一种现状呢？ 是这样的，这种现象呢，我们在整个的投资这个领域中， 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有一些天使投资人，我讲可能更多的集中在天使投资人，当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或者通过各种关系见到你的时候，因为确实天使投资人更多的是通过关系来见到你，他可能被你的气质、被你的气场和感染力所影响，也许直接投资你了。我们不否定这种情况发生，但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投资的领域，它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感性一面是绝对不能抹灭和抹杀的，但是更多的是对你项目的理性评估和对你个人及你个人背后的这支团队的一个非常科学的、客观的、理性的评估之后才做出的这种投资决定。大部分的项目实际上是我讲的后者。前者有，但是这个比重不大，不是说你一个人有一个 idea， 甚至只有你一个人，我们作为天使投资人就把你投资了，这种比例和几率和现象现在来讲实际上只能作为一种个案。作为个案，更多的投资人，天使也好，甚至于 VC 也好，他更多要看你这个项目方向如何，是否具有很好的商业价值回报，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本身这个产品是否已经做出一个 demo，或者已经基本上完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这支团队怎么展现出你这支团队的精神理念和具备的投资人与投资人理念相匹配的这种气质啊。同时我觉得你的这个团队的整个架构要与投资人相匹配相吻合，那么只有在这些基础上，今天的投资人才更多的去投这样的项目，而不是你只有一个 idea 有热情我就投你了。 哎，其实他讲的哈，我感觉也挺有干货的，是吧？就是说得看你的团队，不是看你的情怀，这个没用不值钱，还是来点实在的。这个我想听听一峰你什么感觉。 我觉得就是 idea， 因为我以前是学广告的嘛，广告也创意方面也很强调 idea， 然后你读书的时候老师也很强调你的 idea， 然后等我出来工作我发现 idea 反而是最不值钱的。 是吗？ 因为你当你把 idea 告诉别人的时候，人家可以执行的比你更好，比你更漂亮，出来的效果比你更好，就是说你光集中在很得意洋洋自己有一个什么 idea 一点用都没有，有执行力的人拿过去马上可以做得比你更好。所以就包括很多时候大学生或者创业或者什么，他会很集中在自己好像有个很厉害的想法没有人想到，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别人没想到就你想到的，我觉得不存在这样 的东 西。 真 的 是你看包括上次我们聊的那个少年不可欺，是吧， 也是说 idea 的问题。 对，其实也有人说你这个也不是你首先想到的，你也是在学别人的这样一个想法。你听的什么感觉？刚才 我是觉得他里面说的一个是特别对，现在很多创投公司他看到是你说这些投资人他想他这笔钱投出去他可能要投资回报率的呀，很简单，那我投出去的我可能要想这个东西能不能有给我带来一些所谓的回馈。那你现在说光有个 idea 是不行的，我看要团队的执行能力，如果你说你光有这个想法执行不了，最后其实只是说一个空谈，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被这个所谓的领导这个角色来去吸引，他的个人气质，他的领导团队的能力怎么样，还有就是你在执行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如果现阶段解决不了的话，比如技术方面的问题还好，如果说是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些瓶颈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壁垒，这个圈子里面的壁垒，就压根儿你解决不了，他绝对不会投你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而刚才那个他提到的最后，我觉得最后一点是最核心的干货，而之前提到一些比如说里面的一些环境啊什么情感啊，我觉得 还有帮助解决情感问题的。 我觉得投资人跟你聊情感压根儿也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附加的东西。他不是，他想是什么呢？想在这种谈情感的过程当中来让你放松下来，而放松下来之后呢就更体现出你这个人的特质，这人特质体现出来之后他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到底能成事儿还成不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不是说我们整天去谈你的爱情谈你的事业，这不是这样的。 哎，你看他刚才讲的他 一直在强调说团队的重要，是吧？ 没错。 那一峰你是有实践经验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判断说这个人到底合不合适做我的合伙人，或者合不合适作为我的这个员工，我要招他进来，你是不是碰上这些实际的问题会 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在合伙人方面倒还好，就是我觉得首先大家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第二就是在工作中尽量不要谈感情，就是你要把工作和感情分开。工作中就是工作。 你看，如果说这个合伙人他本身是我的朋友，但是一旦我们一起来开一个公司的话，这很多时候会到底 混淆这种关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应该用主观的情感， 对、啊、 朋友情感，什么时候是合作伙伴。所以我说，你必须要找到一个能把私情和公情来分得很开的人来做合作伙伴，就是你不要在工作上面再谈朋友的感情，那样的话，到时候大家朋友也做不成，公司也开不成， 是吧？ 就选一个普通朋友，一般朋友， 对， 他不是一个亲密朋友。 要是亲戚呢？亲戚就更不好了， 不行，因为我觉得在选择的时候，你要如果选择一个这样太亲密的伙伴，你会比如分股份的时候，你已经写到纸上是50%，但是或者55%，但是你真到那个落到实处的时候，假如赔钱了怎么办？你就不好意思跟他这样说了，而且那时候情感一旦崩裂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心理上的难受的感觉会 伤害更大， 伤害超级大。所以呢，就选择合伙人的话，我觉得初创企业，首先不能超过3个。我觉得其实两个就 OK。如果说一个是最好的，因为你的团队里面， 但是一个你听不到别的意见，全部都是你说了算啊。 是，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早期的第一年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的印记会明显的反映出这个公司的一种轨迹 文化。 对、 嗯， 但是你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就这样的。他前三年真的很惨，压根这公司就只一个雏形。他可能就一个人这样，他有刚开始两个人，后来那俩哥们儿掰了，他就把那个人安排一个副总。后来呢，觉得这个副总真的是不管事儿啊，也没什么用，他就说那咱们就分开吧，我给你一些期权就好了 啊、哦。 然后以后呢，可能5年之内、10年之内还给你点钱，但是咱就别干了，你就别管这个 公司，就日常的运作你就不要参与管理了， 就不要再参与了。就是我最后5年之后，我赚了钱给你分就好了 啊、 哦。那到了第四年的时候，他形成了一种规模之后，他引进了很多很多股东，包括都现在已经超过10个。到第五年的时候，现在已经20个人。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这些人做决定的时候，还是他来最后来拍板。 哦，就是他要形成他的绝对的核心地位， 核心地位才 可以。而且你开始时候，你其实处理不到那么多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你不需要听那么多意见。如果你心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你听再多意见你也是 没用。 如果你有明确的方向的话，那么多人在旁边反而阻碍你的执行。所以你反而越清晰越少人、 哦、 然后这些人是能够帮你去实现你的梦想的人才要在一起。 哦，哎，这就涉及到你要选什么人入自己的团队，是吧？ 对。 那到底是应该选那种有经验的，还是说一张白纸的大学生，他可能聪明有技能？ 我觉得我假如是我的话，我会选择那种一张白纸。为什么？因为我在机构里面 好忽悠，是吧？ 对，但那个机构里面太多人了。你想他已经就是比较懒的一种思想，他那种思想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改变。比如说你告诉他我们应该往前冲，这个创业不错，咱熬夜加个班，他凭什么加班？我凭什么给你加班啊？他会这样想。他说我就该下班了呀，我没有你，这是你的梦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会这样来想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大学生的话，他觉得哎，这是我的事业，我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特别开心，我就愿意干。 这是有前途的事儿，是为 我 自己来干活。 因为我不想，我觉得如果我创业的时候我没有时间教大学生怎么做，我需要他来帮我做，所以我会从性格上去挑，就是说大家通过相处能大概知道这个性格你合不合得来，合不来的话你就是给自己增加多摩擦，你就还不如就算他能力再强你都不要把他拉到你的团队里去。如果性格可以合的话，你可以包容他一些缺点，然后同时他有他的功能在，就说功能也很重要。如果你跟你的合伙人的功能是重叠的，那你们两个人只需要有一个存在就可以了，另外一个不是你把我踢掉，就是将来有天我会把你踢掉。 对， 哎，那这个功能怎么分呢？你想我是做执行的，另外一个他是可能在决策层， 他在战略决策上面会比较好。对，那如果像我们这种土鳖公司，或者说没有什么1000万投资这种公司，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人会对付客户，你要有一个人会真正去执行和处理项目，这个很重要。就说你两边都要搞得定，特别是做公关这一方面的话，如果你两个人都去做执行，你客户那边没人去安抚，那你做出来也没有什么，就是客户未必会满意，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但如果你全部都去花客户了，那你剩下谁做的事儿，谁来干活，对吧？所以 那你挑员工你怎么看他的性格？你喜欢什么样性格？ 我喜欢那种少说话 多做 事 儿的那种， 踏实靠谱的人。其实这种人谁都喜欢，是吧？ 对，嗯，靠谱靠谱。就是说，我很不喜欢话很多的人，因为我觉得他话很多。第一，他想引起你的注意，然后但是他这样就会忽略他自己工作的内容。然后第二就是话很多的人，他会搅乱整个团队的一个工作氛围。就是他可能闲扯闲扯闲扯，然后你整个团队也在那闲扯闲扯就被扯过去了。如果做事的人的话就不会有这问题。我觉得工作的时候可能这些闲扯人私下里做朋友会很开心， 对， 很好玩很搞笑，但是真的到工作中就不要把这些人拉 进来，不实用 不实用。 刚刚其实一峰提到一点我觉得我特别认同的，就是在初创团队当中不可能养闲人， 对， 觉得不可以的。 对， 比如你 关键是没什么钱的时候， 就包括其实股东也之间也是，比如两个人都是这个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方面的人，其实你功能认识的人都是一样的，其实并没有对这个公司产生一些帮助。 对， 比如你是一个科技方面的人，一个是文化方面的人，那你可能就形成一个所谓的互联网的一个文化产品。 是 但是你现在早期的话都是一样的话，你的圈子也一样，你接触的人也一样，你的功能，比如说我就是我也能去陪酒，我也能去跟别人喝。 对 啊，那个呢，我执行我也能执行。其实你相当于俩人没什么区别，你可以不找他都可以。 对，资源和功能必须得互补，可能性格也得互补才好。 性格也要互补，对对，因为一个人爆一点，一个人最好是能够包容一点。如果两个人都爆，同时爆出来的话，那这个场面可能很难收拾。但如果两个人都是包容的话，这个团队又缺少一个爆点，你知道，所以这种东西也是一个缘分。有时候你找合伙人，不是说你想要什么人，你去招聘一下，这个人就会来。所以我为什么说大学生不要着急去创业，就是你在大学里认识的人还是有限，你到了一个工作的平台，你会认识这个行业更多的人，你会找到你适合的人。所以不要那么着急跑出去。 这个跟找对象一样，有的人碰不到，就是 找对象不是一回事。 但是真的找合伙人比找对象有的时候还要难， 是吧？ 真的这个难度非常非常大，因为你碰到这个人正好恰巧在你的事业上能够你欠缺的地方他能补上你，他跟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互补还不一样。这个在公司的领域，其实你的想法可能就想做一个简单的，比如现在说的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吧，一般的人来说现在都做这种做活动，那其实没什么 心意， 没什么心，这样的公司不用开了，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关门了，关门大吉了。但是你要想做一个新的东西，你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比如互联网的一个人能够搭上你这个，才能形成一个所谓的无缝的衔接，这样的话才有意义。 哎，有意思哈。哎，你看两位，一个是从北京过来，一个呢是在香港开公司，其实两地的这个经验我发现其实也挺大差别的。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峰他在另外一档节目里面就介绍过香港的一个创业文化，我听上去也是跟这个从内地过来的这个感受到的东西也很不一样哈。要不然等会儿我们也请两位都分享分享，一位是北京现在创业的这个文化是怎么样，一位是香港你感受到又同时又看到北京在大陆的这样一个似乎是方兴未艾的这样一个文化，又可以怎么样去比较比较，我们再休息会儿，等会儿接着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接着来聊创业的问题。那一峰在香港生活了快九年， 九年 算下来， 对。 那九年你也是几年间也来往在大陆啊、香港啊，也是可以看到两地这些年发展变化真的挺快的。 对对， 因为我也是2007年来的，咱们可能前后的时间 两年，差两年， 对，也差不太多。就是当时来的时候，你没觉得谁在讨论创业的问题， 对。 但现在来来去去，你看我就出现的一个活动，就周围全都是想创业，而且就会发现我们几个都是嘉宾，你就发现创业的这个嘉宾，他被学生围的，他这个疯狂程度就是不一样。就大家都想着说，这是不是将来，尤其是互联网的这个方向，是吧？你这些年观察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我的感觉是，内地青年创业的热情明显高过香港青年。我觉得这个源于，因为我看过一个介绍新加坡的一个片子，他有讲到说，因为新加坡整个社会非常的稳定，然后社会保障又很好，那这样的社会的人就不会太愿意出来创业，因为创业的风险会很大，而且香港和新加坡这个社会都没有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状态下，那你创业的那个机遇也会少，而 中国大陆的话，它等于特别是在互联网这一块，这个创业的这个空间还很大，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有机会就会出来创业。所以我在香港感受到的是，香港人并不那么热衷创业，他们比大陆人更热衷于考公务员，就是说对，因为他们的公务员工资比大陆要高很多，而且非常的稳定，然后所以他们更热衷于做这件事情。所以但是我个人觉得香港创业的话，好的地方就是它的法制，然后它的基本配套，包括它各种专业人士给你可以提供的服务，这些是非常周到的， 是 不是好过内地很 多？你举几个例子看看，比如说怎么样给你配套服务？ 比如说你要在香港可以租到一些比如说小而美的这种 office 办公室啊，然后他们可以给你提供的包括接听电话也好啊，然后会计服务啊，然后更重要一点就是香港的税收非常低， 对， 这点要比国内好， 这个是全球知名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包括你可以把你的会计很多服务都外包出去，然后会有专业人士帮你处理，你可以不用养一堆会计在你的公司里，那你的公司就能做到小而精。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适合创业，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你的公司可以越来越小而精小而美，你不用养一帮子人，你以前你必须有比如说你要有100万，你要养个20个人，你才能真的开起一家公司，你才有这个平台。但是现在有电脑，有互联网，有这些所有的配套给你之后， 去咖啡馆里就可以了， 对，你就可以了。但是香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租金实在是太贵，包括人力成本太高，所以你会看很多小伙伴最后创业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内地，要去深圳，然后要去北京或者之类的，因为香港这边的话人力成本和租金成本太高。而且我觉得香港政府可能他没有抓住一个机遇，其实香港无论是他在物流啊，在跟国际的这些交往上，包括他的税收方面的一些优势，其实他如果要能弄出一个阿里巴巴，他有背靠中国市场，背靠中国的一个工厂原材料这边，其实他是能够做得更好。但是而且香港人的英文程度会很高，其实现在阿里巴巴很大的问题就是你阿里巴巴的商家其实你没有办法很直接跟外国人做一个沟通，但是香港人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包括我在香港都发现他的物流他的印刷业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但是香港政府好像不是很重视这块，他们比较重视金融和地产，但我觉得他们会错过这个机遇。然后最重要就是税收，我在香港其实就是你开公司的话你基本交税，你不会像国内那么麻烦，那么税那么重，而且成立公司也会非常的容易，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帮助。但是问题就是香港市场也很小，你如果开出一家公司的话你未必会开得很大，包括现在最红的一家什么 GoGo Van 这家公司，它现在已经马上要进到大陆市场了，对，他已经找到大陆的投资。 是吗？但他拼得过那些什么快递啊？ 他跟快递不是一个市场，他不是做出租车，他是做那种 货车 搬运的，等于是等于是有点像 B2B 的这么一种状态。 但是现在快递好像马上进入香港， 快递都快来香港了吗？ 对， 快递还是滴滴啊？反正也是马云那个， 快递。 对，然后反正因为快递的那个人，他本身创业人他是香港人。所以他应该会很快回到这个市场，但现在等于是 GoGo One 也去到大陆的这个市场，所以就是香港市场最大问题就是它实在是 太小了 ，对的。 其实我同感的，是觉得比如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会发现，香港真的太完善了。我头一次见到那种场景，其实，一个老人他这个轮椅，让他有一个车过来接他，然后呢是长者的居。这个 你说坐地铁还是什么？ 不是，就是一辆这个所谓的一个大的车来， 专门是可以让轮椅上去 啊， 对对对对，我知道， 就是让那个人来去推他。但我觉得在大陆是很少见的。那现在大陆很多人就开始注意这个健康的这个产业，比如互联网的健康产业，包括各种这个长者的一些健康的一些预测呀，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其实因为在一个完善的一个地区的话，它很难去有创业的这种空间。 对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你会发现大家都觉得哎，这块工资还不错，打工也 OK 了，他就不会想创业。而你看早期的话， 有的时候是逼出来的，真的是。 对，大陆这句话说的特别对，因为大陆的话很多毕业生的工资可能起薪才2000多， 对， 2000多的话他觉得完全不够生活， 对， 那我为什么要在那干呢？那他就要出来之后呢，也许哪怕一个小的想法，哪怕送水果，其实在北京送水果那个人都干得很好，对吧？ 送快递也干得很好嘛。 对啊，就是比如送水果给白领，他们每个这个 office 里面，白领都需要水果，他们也懒得切，懒得洗。那我帮你，我帮你洗。 这个案例我有跟朋友研究讨论过。 怎么说？ 很难长久，成本好像很高哎。就是我们算过，就觉得好像连人力，连他耗损各种成本算起来，他团队好像养了6个人。按他当时说他每个月的那个营业额，我不太记得营业额多少，后来我们除下来，除算掉他的成本，每个人好像也就拿了 两三块钱，两三千、三四千这个样子。 嗯嗯， 就是说，那这样你还不如回去打工呢，对吧？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从失败里你会能得到很多经验，你可以再去走下一步， 嗯， 你会知道找到下一个商机。但是，我觉得就这个商机而言，可能它不是最终的一个。 嗯， 一个形式可以去做的。我觉得 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看在大陆创业就动不动就是多少万的多少美金的风投，是吧？好像他们不是讲个笑话吗，说你在中关村哪个咖啡馆你坐着，你可能等个三五分钟就过来一个风投问你要不要钱，是吧？好像到处都人人都是拿着计划书就去骗风投。这么好骗的吗？ 我 不知道。 你说这个风投如果这样的话，就 就是风投， 把风投当傻子， 就感觉这个钱没处撒的感觉。我要， 哎，他们就是说现在这所谓的泡沫可能也快出来了嘛，因为就是钱太多了，没处花。 这个风投他是有很多钱想投出去，他也许那投个十个，可能有七个八个都赚钱，他就 OK 了。他肯定会有失误的时候，但是我觉得风投也没有那么傻，他也会有所判断，对吧？ 好， 所以就在北京其实没有说那么夸张。 那笑话嘛，那笑话挺好的。 是， 哎，那个你说到风投，这个我们也采访了一位风投的，他是 CEO 是吧？是一个北京的一个风投公司，他讲的。有几点我还没想到，他是有这么样一个判断，我们也来听一下。 风险投资他去看中这些项目的时候，他会怎么来去判断呢？有没有一些技术性的指标？ 作为技术性指标肯定是有的，但是不是绝对。我们一般作为创业投资，我们评判一个项目的标准，可能中国我们可能80%看他的创业团队，甚至是创始人啊，我们在经常讲到能不能靠谱。所以说第一看团队很关键。然后呢，我们会看它本身这个项目，这个技术这块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没有壁垒的。比方说，本身这个产品的市场空间，啊，包括这产品它是不是一个比较有朝阳性的，比较有一些真的是一些比较有技术的一个壁垒的，啊，然后这个市场还足够的大，就是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整个。团队包括产品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我们也会很在乎。包括在同行业里面，因为我们现在创投嘛，可能做的前期，做一些天使 VC 的比较多。因为真正可能做 PE 就做这个后期的话，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策略了的。所以我们会更看重的是，团队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包括。它的一些对这个市场的一些核心的什么核心的竞争力这块， 哪些行业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吃香，可能会更容易拿到这些创投呢？ 目前像移动互联网，像这个移动医疗这块，包括现在目前的一些用互联网的思维改造一些教育领域，啊，那包括一些生物制药都是比较看好的。 对于90后的创业者们，会愿意投这些90后吗？ 越来越多的像85后、90后，他们这种创造力啊，他们的这种预见啊。其实是我们很多，他不能用一种感觉好像是一种规律的东西，就是这个属于他们的时代的。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在行业里面说，哎呀，我们这些做这个，比方说做这个风投的啊，创投的这些70后或者60后们，那可能真的，我们也需要，我们看项目的时候，我们也一直的如履薄冰，就生怕自己跟不上了的。就有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做事的方式啊，包括他们的一些眼光，我们是。生怕自己跟不上，就觉得我们判断失误的。我们现在投的主要方向，如果比如我们现在有一块会投的主要方向是，就是移动互联网这块，所以我们跟90后接触，特别是85后接触比较多，85后90后的接触到很多这样的90后，就总体感觉这是一个，有的时候真的是眼睛一亮，然后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有点，诚惶诚恐的感觉的，就是他们的一些创造力，他们的一些包括管理公司啊，包括对企业的认识啊，包括对管理方式的一些创新啊，真的，我们现在我也是充满着疑惑，或者说充满着这种恐惧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生怕和他们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跟90后们沟通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担心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哎，他说的这个我还确实没想到，就是说其实每一个角色的人他都有他的这困惑和困难哈。那要不然我们等一会儿最后一部分的分享，想听听两位一个是亲身经历的，一个是见到过听到过的关于创业难的故事。好，三立化新闻，我们等会儿见。 好，欢迎回来。那说到创业的困难，两位都有亲身的经验和体会，要不然先一峰说说吧，你觉得这么几年过来哈，最难的事儿是什么？ 其实有本人比较乐观，所以一时半会儿没想到特别难的事儿。就很多时候是很多小事儿积攒在一起，你就会觉得你的压力可能就要爆了的那种， 是吗？ 那种感觉。就其实主要还是前期时候你会没有经验，你没有经验的时候你不知道钱要怎么花。然后我比如说我创业，我可能就真的只准备，像我这种没有风投的，我就只准备了30万，对吧？然后开始又不懂，然后我就去租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然后配置了很多办公用品，然后干什么，后来发现我整个办公室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你知道，然后租约 但人已经请了， 人都没请，但我租约已经请好。香港的租金可能比人还贵，你知道，所以就等于我30万可能15万都已经扔出去租房子了，然后其实你办公室根本就用不掉。然后所以在这些小事里头，你就会慢慢懂得你要去抓住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只把钱投在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上，你不多一分钱我其他方面都不会花。然后到最后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你就会很精准的花钱。然后不对，应该讲一些我的苦的地方，对吧？对，苦的地方让我想一想啊，就是可能是前期也所有东西都是来自前期吧。你没有经验，我就说我第一年的时候就处在一种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那种状态。就是我有客户，但是你很多个项目你去跟客户谈或者什么，他们对你的项目也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们是做公关活动的，我们需要推荐一些活动给客户，然后包括一些表演啊或者是一些艺术家什么的，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客户沟通，你会觉得你前面有一道无形的墙，你破不了。就是你也觉得你也在讲人话，客户也在跟你讲人话，为什么大家好像 对， 就是你也抓不到他的点，你也抓不到他的点。所以就像我跟之前说青年人不要太早创业，就是你其实不懂怎么跟人去沟通。大部分人，当然有一部分人生出来就懂怎么跟人打交道，那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开始的时候你完全沟通不到，你也不知道客户要什么，你到了后来你都会茫然到你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到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大半年已经推荐很多项目然后没有一个成的时候，你会有种绝望的感觉。这种绝望就是未来没有希望，眼下都不要紧，眼下我还吃得饱穿得暖，但是你会觉得未来没有希望的这种感觉会很打击人。 但后来哪一天就突然之间就豁然开朗了吗？ 很多东西你在进步或者说你在获得的过程中，你自己是不自知的。这种东西就是像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你不知道。然后到了某 神奇 到了某一天就突然成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成了。 你会想经验吗？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东西就跟 总结不出来。 这个就像高考，你再让我考一遍我觉得我未必考得上所以就这个道理，你不要回头去想。但是你成了之后，你就要抓住你这个成了的之后的所有的机遇，这时候你就不要再放掉。很奇怪，就是你慢慢你就会懂怎么跟人沟通了。然后你想要什么，你在这个过程里你就会发现了，就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玄。不要讲任何大道理，不要你一定要站在这个行业里你才能看到这个行业的需求，你不要站在外面。我为什么说学生不要着急创业，就是当你站在外面的时候，你看任何行业你都不知道它的需求是什么，你找不到那个点。但是你站进去之后，就像为什么很多人包括你们的同事都可以出去创业，就是你站到这个行业里了，你就知道它缺什么，哪些东西要， 对， 那你就可以出去创业做这些东西。 你没发现可能是因为你站的时间还不够长， 对，所以你不要怕累，你就多站一会儿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话，你千万不要觉得有上班和下班的时间。你的时间就是80%你都是用来工作的，因为你下班了你的公司谁帮你管？ 对， 没有人帮你管。所以我试过晚上4点给一个另外合作的公司就是发了一个 email 凌晨4点，然后那个公司的人5分钟后回了我一封 email。 你当时什么感觉？ 我当时就断定他也是创业者只有创业者才会在凌晨4点回自己生意的 email。 如果你是打工的人，你一般来讲你是不会的。你有上下班时间，有的公司 或者像我会凌晨回听众的一些留言 那你也是出于你自己发的这种东西。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你会有种心灵相惜志同道合的这种感觉，就你会明白原来你也是自己的公司，你自己创业你才会这么 这真的是只有创业的人才懂的一种感觉。 对， 盛伟呢？ 其实我这样说吧，我的一个朋友哈，他做这个视频方面的东西，他会觉得刚开始的时候跟这个客户沟通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片子啊想放到美国来播，而他呢是常做这个国内的视频市场的，所以呢第一次跟这个飞利浦他们合作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们跟我说这个片子呀太 busy 了，要 easy 一点。 这个他们对方的 CEO 就很简单，就说这句话。 你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做 busy？ 什么叫做 easy？ 是吧？ 信息量太大了。 对 ，busy 和 easy 来说，就是你这个画面啊，信息量太大了。 对。 太冗余了，而外国人可能看到就是简单，但是我要有就是联动起来，是冲击和联动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发现你对于视频的这种产品的理解就完全错误了，就完全是两个价值观的一种变化。 嗯， 那在当中你就得需要我怎么来去沟通，我怎么能才让把这个生意能拿下来？ 嗯， 因为那明明就你做的原来视频是不行的，你要跟他沟通说哦我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之后呢，我再进行。其实这种沟通很重要，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租房子的问题，我觉得在北京很多创业的早期很多人会这样的，就是想排场。 对对， 我一定要租个大办公室，才觉得哎，别人一来我公司觉得老牛了、对吧？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早期创业的时候，其实别人也会理解你那种，其实那种排场的话，你到时候你真的 反倒让人觉得很虚。 对 对、 真到事儿上你做不了，其实你这个公司一看也是一个皮包公司，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他其实有的时候你会直接跟他说，我就是一个创业者，我就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我能做什么？我就告诉你，你也许你真的需要我，在这个链条中，你可能这个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这样找到这个点的话，也许你就是创业成功的一部分。那可能慢慢就滚大了。 是，哎呀，我觉得咱们不用去外面找什么嘉宾了哈，二位就可以给很多想要创业的人一些经验。 就还有， 要不然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一峰先说说，如果说你给现在想要创业有一些好的计划书，想要走出那一步的，你觉得最紧要的是什么？ 我反而觉得现在大家被一些东西所迷惑，就是你总是看着互联网这个行业，是因为它现在比较华丽，然后比较受瞩目。其实我反而认识很多人，他们是做传统行业的，但是他们就是闷声发大财，就是因为没有人关注他们那一块然后他们可能无意中进到这个行 业。你们还在讨论互联网思维，人家早都已经互联网思维成事了。 你还拿个风投，拿个1000万，然后烧个2年，烧光了没了。人家这2年时间早已经打下很好的基础，然后之后每年就源源不断挣钱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踏实一点，从自己真的能做的事情入手。 对， 你可能会画画，你就从画画里头去找你可以切入的商业商机。你不要去看到哪里好像很喧闹很喧哗你就凑进去，那个未必是你的天地。所以对，这个、是 还是少说多做， 对， 从实际出发，不要贪图一些华丽的和花哨的东西，是吧？ 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说，其实互联网现在的确很火，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途径，它是为你的传统这个行业来做服务的，而不能说因为互联网变火了之后我就要跟风跑。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在短期内可能会赚到钱，但是它是一个周期性的，比如你做一个游戏可能3个月赚钱了，但是你在下3个月做什么呢？就是这个核心创业里面就你要想好 可持续性。 对，可持续性，你就是所谓的你的理念，你的想法是所谓改变世界还是改变周遭一些想法你有一个理念，对吧？就是我为什么要创业，你如果这个都已经忘掉的话，其实你就会陷入一种我赚钱滚着赚钱的一种状态。那其实你会发现一旦没有钱的时候你会慌张，你就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坚持。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 所以说这个初心哈，有的时候你听着挺矫情的，但是可能你要成大事的时候，这两个字是时时刻刻必须刻在你心里的。可能 对，没错。 好，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先聊到这么多哈，也谢谢一峰这么远道过来跟我们录这期节目那分享了非常多很有实际这个指导意义的经验，再次谢谢。好，以上就是今天三点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拜拜 拜拜。